说话。

自己偷偷暗藏，算不算心机？我再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。暂时不明白，但我愿意等待。谁记得谁痛苦？